不想到最后被揭露原形，可知我确实没那样纯情，十路七伤及时讲清，不想骗你先将你叫醒，不忍你与幻象继续谈情，我早见过地狱里被行刑风景，为了你好必须说你爱的只是个笑到末端的流星，纯情已被他终结了，天真也连夜老掉，连可爱也给抹去了，面庞上写死了，初出发语亦是洁白无瑕，打滚两季就学会绝情和虚假，你就忘掉我，无需困扰。